22号到25号，新世界百货奥莱快闪店开进农展馆啦！百家名品内购价，更享助力折上折。小米电视生活馆现场首秀，还有百万红包礼金大派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北京城都是一个特别寻找世界爱的人，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为 一个人在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真 是我在开头说了，我就是博虎玉博。 好的， 是我。 我是子萌。那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右下方的视频直播，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跟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没错，当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因为它是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我们在热搜榜等着您哦。 然后6月26号呢，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没错，6月26号当天啊，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 98.2的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呢，发送微博并且@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过时不候。 6月26号当天呢，更多的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了解详情。 没错，那咱们今天节目的首先一条消息啊，还是要插播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对吧， 首先来插播一个最新消息啊，根据的专业的气象台预报啊，这次降雨呢将从21号夜间开始至24号持续4天的时间，22号、23号两天，大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暴雨的程度，部分地区降雨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路况，最好选用公共交通啊。 对，包括这个气温也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降温幅度呢达到8到10度，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的朋友和小孩子一定要在这两天注意保暖。 好的，闲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请来了一位全能的才女。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唱歌跳舞不光会，而且声音很好听，长相也非常的靓丽。 对， 对吧？我们先让她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啊，我们把镜头转向这儿，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来，周瑾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瑾。 周瑾，哇哦！所以说啊。周瑾形象不光美丽，而且声音也很好听。那么你有没有什么爱好呢？ 嗯，平时呢比较喜欢唱歌，还有其实也比较喜欢跳舞、嗯、 啊。比较喜欢唱歌，比较喜欢哪一类的歌曲啊？ 嗯，就是流行歌，比较喜欢周杰伦。 哎，就是上一期我们节目请来了一位歌唱达人， 嗯， 他是一个主唱民谣为主的，但是他所唱的民谣，他不是那种就是他自己会写歌，知道吧？ 嗯、 他写歌的时候往往会掺杂进自己的感情经历。 嗯， 你平常比较喜欢这个歌的类型，一般是哪种类型呢？ 对，就是通俗歌曲里面喜欢哪一些，哪一类别的？ 其实都还行，我比较欣赏民谣。 嗯， 你也喜欢这民谣？ 对。 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带来的不是民谣。 对，带来的不是民谣。 会听不一定要会要喜欢唱嘛。 今天这首歌曲是什么呀？ 是依然爱你。 哎呦，这个很契合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依然爱你。 寻找爱的花园。 没错，没错。好了，那我们先让他来准备一下，给你五秒钟的准备时间，好不好？ 嗯。 你可以尽量展现你的歌喉。 对。 好，五四。三二一，开始。 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 哇，你这一段勾起了我高中时的回忆。 嗯，你高中依然爱谁呢？ 你每次都会把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尴尬，就是每次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这首歌曲。 嗯、 这个是因为爱情歌嘛，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比较， 嗯、 因为高中生嘛， 对对对， 大家都会有一些热血澎湃的时候。 嗯、 高中无非那就几点，对吧？ 嗯， 就是不好好上课、嗯、啊。天天听流行音乐，去 KTV 唱歌。 嗯， 但是我这种行为呢，可能在他们现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周瑾也是一名高中生，而且刚刚参加完高考。 嗯， 他的高考经历呢也很有韵味。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我是学播音的。 你看，怪不得声音这么好听，他也是学习播音专业的。 长得这么好看。 对，可以说未来可能也会走上我们的主播的一线。 嗯， 对吧？那么作为一个播音专业的学生，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播音有没有什么改变呢？对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平常的一些观念里面会觉得，哎，学艺术的孩子是不是学习都不好？ 嗯 嗯，不是的，其实学艺术的话，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是比单纯学文化课还要更辛苦的。 是吗？ 嗯，它能够让我们变得更成熟。 嗯， 然后也因为我们去艺考的途中还要经历很多事情。 啊、 嗯。嗯，自己提着大包小包去各个考场考试。所以还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成长，我觉得还是比在学校里读书要好一些。 对， 可以不可以讲一件你在艺考之中所遇到的最难忘的事情？ 嗯，就是有一次去赶考场，然后我们冒着大雨，然后背着大包小包，然后就去，也是来北京考试。嗯，当时又赶上汽车差点晚点儿。 哎呦！ 所以就是很辛苦。 嗯 嗯，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艺考已经过去了三四年之久了，在我们那个时候艺考 好 像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艺考，给你讲讲啊，我们那个时候呢，它在各个大的地区呢都会有考点，你们是也会去各个地区的考点去考吗？ 对，有的时候会是的。 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在有一次中央戏剧学院他们的考试门前，对吧？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雪，外面呢有很多的孩子都在那等着考试，然后他们身上都落满了雪，还在那等着，包括很辛苦的一些家长。 对， 你在艺考的时候是有家长陪同还是你自己走南闯北啊？ 嗯，其实是自己的。 其实大部分艺考生好像都是会选择自己跑到各个学校去考试。 你当时是？ 我当时只考了一所学校，没有什么可借鉴的经历。 我的天。 对，因为但是我这几年就是带过很多艺考生，就是在学校里面指引他们考试、 啊、 还真挺不容易的。这个火车误了或者是飞机误了高铁误了，这个是特别经常见到的事情、 嗯、 然后订不到旅馆或者说是身份证证件丢了、 嗯、 这事儿也都特别常见，或者说两个学校考点的时间冲了，这些所有事情大事小事一般都是要考生在那个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们要自己面对自己解决的。 所以说学艺很难啊。 是的， 其实不光是他们在精神上付出的这些努力，并且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是在走一种考学的捷径、嗯、但其实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呢，很多人也可能不尽而知。 那么我们知道啊，明天呢好像高考成绩就要出来了， 对，是， 这时候心里紧不紧张？ 非常紧张， 对吧？紧张的话没有关系，来我们节目上一上，我会让你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嘛，对不对？ 好的， 你先预祝一下人家明天取得一个好成绩， 预祝你明天取得好的成绩， 也希望所有在听我们广播或者是明天要出成绩的考生都能拿到自己满意的分数，然后去到自己满意的学校。 所以说也是送上我们最忠诚最忠心的祝福。好了，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刚才也介绍咱们周瑾是学习播音专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该露两手，对吧？让你完美的声音，动听的声音，通过广播，通过可视化，我们来传递到广大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的耳中，准备好了吗？ 嗯， 好的。你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是诗，对吧？ 是， 对，是诗。 嗯，简单介绍一下。 嗯，是孩子写的一首诗 啊。孩子、面朝 大海， 春暖花开，这个传颂度很高， 对， 对吧？我们知道孩子他是一个，哎， 还挺有个性的诗人。 对，但是他英年早逝，他是在2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对吧？我们先不说这么多悲伤的故事，我们先让他把这首诗。 但是不影响他的这首诗非常阳光， 对对对， 非常幸福。 嗯，好的，周瑾，剩下我们把时间交给你。3、2、1，开始。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的， 特别温暖的一首诗， 看似温暖，其实也藏着无尽的凄凉。 有吗？ 有的，之前有热心的观众呢给我们提过很多意见，希望我们在这个节目上也普及一些文学作品的知识。今天他正好朗诵的这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是做了一点点功课，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和孩子这个人。 好吧，这首诗呢，它其实是写于1989年1月13日。 嗯， 它是据诗人在3月份卧轨自杀呢，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 哦， 作者呢是属于， 所以当时心境应该是， 他就属于那种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去用它寻找光明的这一代诗人。因为孩子他是亲身经历了从20世纪60、70年代的扼杀物欲、只讲精神的那个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的摒弃精神、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的过程。 嗯， 那么其实他在面对现实、理想主义的这个艰难时刻呢，他也非常困惑。 嗯， 因为他曾经有过希望，但是可能希望呢一次次的破灭了。 嗯，就是所以说，就是他的当时的精神追求无处寄托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说这首诗可能就其实他代表的是这个作者的墓志铭。 嗯， 他有无数次的希望，他愿意从明天开始有无数的希望，但其实他的明天又在哪儿呢？ 嗯， 对吧？他的畅想留给的是未来人们的无尽思考。 对，我们常说诗人有一颗赤子之心， 对， 可能他们的心灵会比别人的更加细腻、更加柔软一些，就他所追求的美好事物都在诗里面，但是现实给他沉重的一击。但是这首诗我还是很喜欢， 对，这首诗 背景之后更喜欢。 对，它还是一个有诗背后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也要去，可以去查查它的背景的编景资料，了解一下作者当时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的一种意境。我们知道这个周瑾其实非常爱朗诵，对吧？就是你觉得朗诵对你的生活来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嗯，播音是一种生活态度。 播音是一种生活态度， 这句话我很同意。 就是我们平常都把播音啊成为有声语言艺术，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很广，不管是影视配音也好，或者是广告配音以及纪录片解说，很多形式出现可能都是一种，就是在语言魅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啊，作为一个人来讲，语言功力它其实可以给你增添很多分。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你说你颜值不够，但是你声音特别好听，对不对？你很可能也会有一大很多的这个 一大票粉丝。 哎，没错。你觉得 这个朗诵也好，有声语言艺术也好，你觉得它的价值对于你来说，你从中你最大的获益是什么？ 嗯，其实我看过一句话是，你在看名著的时候，就是在跟一个伟大的人讲话。那作诗就是在和诗人讲话。 没错， 对自己也是一种提升，可以在从中获得快乐。 对，其实我本人也特别喜欢朗诵，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中无数次的提过，朗诵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种习惯。因为咱们的老师曾经都教过我们嘛，让朗诵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朗诵啊，它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积淀，内心的情感依据，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种不可不说，就是没有办法不去表达的一种冲动。所以这种花一样是，其实它还是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内从心出发的一种说实话、好好说话的态度。对，你在艺考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考生，比如说他们在朗诵的时候啊，这里的山有那么的高，这里的水有那么的清，你觉得这种朗诵，你觉得他们在这个练习表演的过程中，你会不会去觉得比较可笑？ 其实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看到网上一篇文章，他在抨击这个朗诵式的，就是这种播音。 其实他这种属于，我觉得属于就是他的方式处理，就是我们先不提，但是这种范式的朗诵方式，感觉特别不走心。 对，你觉得呢，周金？因为你也是学习播音专业的学生嘛。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播读方式。他的播读方式可能只是他自己认为蛮正确的。但可能大家不太认同。 好，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把一种内心的情感化作一种固定的腔调表达出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听真话， 是 没有人愿意听虚情假意，所以说你在表达的过程之中，如果是就是为了寻找一种套路的话，可能就是真正达到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周瑾平时除了说喜欢播音主持，就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喜欢朗诵，然后还有唱歌以外，还有没有剩下的比较特别的爱好？ 打游戏。 哎，说到打游戏，这个时候呢， 其实 我们子萌很激动啊，因为我知道子萌你最近迷上了一款游戏。 对对对，我是最近才入坑 啊， 但是游戏已经风靡很久了。我上个月看了一条新闻说， 风靡很久。在这里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米这个音， 我们男主持疯了， 我们经常会说，米米之音，很多人都会说米米之音，但其实它读音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米这个字，它只有在跟钱有关系的时候，才会念二声音阳，才会变成阳平，就是奢靡、靡费。哎，这个小知识大家请记住啊。所以说在 你要不让我说王者荣耀 是三声， 我真的很气， 是三声。 我们刚刚说到哪啊？对，说上我上个月看了一条新闻，这款游戏的月流水已经达到了30亿。你可以想一想， 月流水， 对，月流水不是说收益啊，就是说从它这里面经过的那个钱的数量达到30亿。所以说我觉得它说是全民手游，就一点都不奇怪。所以像我们节目的很多很多嘉宾都喜欢玩王者荣耀。 哎，说起王者荣耀，咱们话匣子就打开了啊。 我觉得说朗诵的时候，你话匣子也都特别开。 对，因为咱们这个毕竟还是要以咱们嘉宾为主，嘉宾喜欢啥咱们就聊啥，对吧？这个周瑾平常喜欢，为什么会喜欢打王者荣耀呢？你能跟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爱好吧。我是比较外向的女孩，但读书的话我可能坐不太住，还是打游戏比较适合我。 现在什么段位？ 现在是铂金。 哇， 两位铂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啊，想要抓住我们周瑾的心，其实呢有一种方法，带他上分就可以了。 哎，你别说，这个简单粗暴有效。我们觉得可以，就是我插句题外话，说真的，我觉得单排特别坑。我觉得既然来我们节目交朋友，我觉得不如可以交一个一起排位的朋友， 对， 也挺好的。 没错， 两个人在游戏中慢慢发展感情。你看我拿个坦克帮你挡一枪， 这 感情就出来了。 我发现咱们节目这个不知不觉中透露出这个交友信息已经非常的自然了。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到节目的最后大概在54到55分的时候会公布我们可爱的周瑾的联系方式。 没错， 对，所以 只要你持续听我们的节目呢，你一定会得到他的联系方式，对吧？这么一个全才的， 然后就可以一起开黑了。 对，一起开黑，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开黑黑的一个 也可以跟主持人一起开黑。 对， 一会儿把主持人那个方式公布一下。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比如说男女之间，比如说谈恋爱了，经常会因为游戏吵架。女孩一般 其实哎，我还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女孩也这么爱玩这种游戏。 我觉得是这样，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在此隐去人物姓名哈。 好， 就是我的闺蜜她男朋友以前就真的是，就是因为她男朋友喜欢打游戏，比如两个人一块吃饭的时候就会打游戏，他们俩因为这个事儿吵了无数次架。 我的天。 然后呢，最近他们拿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她男朋友开始带着她打王者荣耀。 哦、 对，然后他们俩现在就动不动说一看打游戏，哎，带我一个一起打。我觉得可能以后造成他们俩矛盾的唯一原因就是带不动。对，就剩下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一些什么时间上分配，或者说因为女生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游戏的魅力，但还是说要控制时间，就是休闲比较好。 没错，咱们周瑾有没有对这个王者要段位有一定要求？ 有啊，王者必须得是王者。 哎呦，这个条件真是 筛掉了多少人啊！ 让你带着他上王者可以不可以啊？ 啊，也可以啊，我可以带他入坑。 嗯、可以可以。 然后慢慢，因为男生好像，反正我身边大部分男生都玩的稍微比女生好一点点。嗯、不有一个戏称说《王者荣耀》里面两个坑是什么？一个小学生，一个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准女大学生。 对，两位女大学生。 嗯， 所以说。突然觉得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咱们可以开一把、 我觉得也是。来，我们刚刚说他这个兴趣爱好啊、还有王者还有游戏这一项，那我们现在下面呢通过一些问答然后来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周瑾。 又进入咱们的这个专 老 环 节，对，快问快答，就是我们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最好在五秒钟给答案、不要过多思考，因为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 对， 好的， 第一 反应， 嗯， 第一反应我来。 好， 口头禅是什么？ 口头禅 1、2、3， 口头禅。 我去。 来，最欣赏的男生特质是什么？ 阳光帅气。 好，恋爱中喜欢个人空间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喜欢多一些。 就说你不粘人、 对，我不粘人，我也不喜欢别人粘我。 对，我觉得非常。什么星座？来，下一道题哈。嗯，选喜欢你的人还是你喜欢的人？ 嗯，我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人，哎，这个问题可以深究一下。 对， 哎，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我选一个喜欢我的人我会比较轻松，在爱情里我可能会拿捏的比较自如。 嗯， 你在这个问题方面怎么看？ 其实理想还是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 嗯， 但是如果必须要选的话，还是我喜欢他多一些比较好。 嗯， 这样的话我能更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 嗯， 是的， 也是哈。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对一个，就是你培养感情，有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说，确实有一段坎儿难以迈过去。 没错。 但是你就本身已经有感情了，那就很好办。来，下一个问题哈。 好，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不会是依然爱你吧？ 不是，是阳光下的星星。 呀，哎呦， 哎，这歌名， 这个歌我也很喜欢听。 啊，你听过？ 我真的听过这首，但是我可能唱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女生的歌曲。 嗯，你可以的。 你要不要来两句？ 不要，太难了。 好，那我们这个喜欢阳光下星星，我们下次有机会放给大家听。 没问题，下次一定要放出来。这首 歌 非常好听， 歌名还挺感兴趣。 嗯， 来，朋友对你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开朗。 开朗， 热心肠吧，比较 哎，很好， 很好， 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 手机、口红、钱包。 为啥只带口红呢？不会带粉饼吗？ 我跟你讲，只要化妆的女生，就是出门如果只能选一样化妆品，她一定会是口红。 哎，我知道，子萌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会带不同颜色的口红。 对对对， 有一次还有紫色的吧，我记得。 啊，对。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换一种风格，就有时候化妆这种东西是女生自嗨的，就是我今天涂什么颜色眼影和口红，直男分辨不出来，但我就是感觉开心。 对，说句实在的，其实你每次带着不同的口红，我不看那口红色，我真的不知道你涂的有什么区别，但从你脸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好气呀、啊！来下一个问题，至今最想做却不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蹦极、 哦。很多人都说这个回答，还有人说跳伞。 蹦极对身高好像是有限制的吧？ 他没问题呀、 啊。我知道，我就想问一下。 好像有，就是你会恐高吗？平时？ 嗯，有一点吧。 嗯，我也是有一点、 哎。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我特别想咨询一下各位，为什么普遍女孩都比较敢、比较爱做那些刺激性的活动？而且我身边很多男性朋友啊，他可能相对于来说他更怂一些在。 这个不是可能，我身边所有男性朋友对于刺激性项目都的态度都还蛮怂的。 那为什么女孩就那么？我们平常会觉得女孩可能会比较娇弱呀， 是的，平时是的，但是在一些比如说过山车呀，然后那种就是倒着转来转去的什么太阳神车、比如说水晶神衣，就欢乐谷那些项目， 你肯定很喜欢玩这个 跳楼机。 对， 我最喜欢就是跳楼机。 我的天，我真是不敢做那个东西。我真是不会想不开。 我也不知道，就这个问题还真是个未解之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 最自豪的一项技能？ 抖眉毛，抖耳朵。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下 了。我觉得也可以，还有时间。 各位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对，展示一下。 抖个耳朵， 嗯，耳朵，嗯。 哦，这 看出来吗？ 说句实话，看不太出来。 我看出来了，是他就是左边耳朵可以上下动，就可以控制，但是表情没有变化。 好， 这个技能我们可以留在以下一集，或者是 没错，在咱们节目最后啊 展示， 时间关系， 6月26搬到新的直播间， 没错，给你更大的平台展示你的耳朵。 对对对， 这个周瑾来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吧。 嗯，手机或者微信都可以。嗯， 微信吧。 好。你来说， 是大写的小写的周瑾、嗯、全拼， 小写的周瑾全拼， 嗯 嗯，2485847093， 还挺难， 2485847093，我们再说一遍， 嗯，小写的 周 瑾全拼， 248054。啊， 2485847093， 好， 2485847093。 好，那么对我们周瑾跟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加她的微信一起开黑，是不是？ 没错。 好，那由于时间限制，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就到这里了。 对，之后还有非常好看的节目《漫游嗨翻天》，和你一起嗨，一定要锁定我们 FM98.2。 嗯，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 见 不 散，拜拜。 Scattered on the floor, reckless love is strong. I wish my soul was more. Terrified and scared to death, I'm searching for a way to keep you more in check. Hear what I gotta say.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out loud that I'm going through everything to do? I can't run or hide from the love or lies. Give out when or war when you change it.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breaking all of us.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